122集。我看小高好像快哭了，怎么能让漂亮的老大哥流泪呢？于是我立马挤开巫贤蝉，站在他的身边，用我薄弱的肩膀头子撑起了小高的一片天。 你们信我，这里面原来真的放着很多卡片的，为了这些卡片，我们几乎吃了一个暑假的干脆面，现在没了，都没了。 我尚未表态，巫贤蝉就抢了我的台词说道， 我们当然信你，我们如果不信你就不会陪你来了，你也要自信一些，这人肯定是曾经存在过的，不用害怕。 巫贤蝉对这漂亮的老大哥未免有些过于关心了一些，我心生疑惑，好像一坛千年老醋被开了封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，我去做饭去了，别饿坏了漂亮哥哥。说完之后扭头就走，可惜啊，我在厨房做他妈的三菜一汤都做完了，巫贤蝉都没有跟上来，就你妈离谱。我愤愤不平地把菜装进了盘子里，任劳任怨地往外走，端到客厅的桌子上去。小高已经哭完了，坐在那里整个人有点呆愣愣的，巫贤蝉却是不知去向。我把菜放在了桌子上，召唤他来吃。吃点东西啊，在晚上我们还得去墓园看一看呢。 嗯。 小高抽了抽鼻子，坐在桌前开始吃饭。饭吃的差不多了，巫贤蝉从外面回来了，在手里抓着一只身形健硕的五彩斑斓的大公鸡，一身鸡毛，看起来十分狼狈。我甚至在他脸上看见了一道细微的被抓伤的小口子，顿时有些心疼了，也想不起来把醋坛子开封了。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，这玩意儿这么厉害啊？ 嘿，当然了，这可是少见的五彩公鸡，整个村子也就能出一只，我费了好大劲儿呢。 你抓它干嘛呀你啊？我给它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问道。 晚上去墓地得用公鸡血开一条阳间的路，万一我们走到不该走的地方还能回得来，咱们两个没问题，去阴间就当回家了。但是小高不行啊，万一走散了得找到路回来呀。 我微笑起来，一手指头狠狠按在他的伤口上，转了三圈，转身就去刷碗刷筷子，深藏功与。等到夜幕降临，家家户户点起了门口的灯，我们蹑手蹑脚地拎着这只斗志昂扬的大公鸡往墓园里走去。路上问了几个老人，他们很热心地给我们指了路。那墓园不像是一般的墓园，阴森森的，反而很干净，周围的植物也是欣欣向荣，气息非常的纯净。这就有些不对劲了，按理来讲一个墓园它不会这么干净，更何况我们已经知道这里以前是一片乱坟岗，什么人都往里面埋的，怎么可能会干净呢？巫贤蝉皱了皱眉， 唉，鬼气被吸收掉了，我们最不想看见的情况出现了。 小高却不害怕，也不明白其中的厉害，只是埋头在一列列的墓碑之中寻找起了自己好友的名字来，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。他露出了失望的表情，又有些不甘心地往最深处走去，在里面埋着一些无主的孤坟，也没有立碑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小土包，看起来有些可怜兮兮。小高从书包里拿出一瓶茅台来，毕恭毕敬地浇在那孤坟的坟头，酒香四溢。 打扰了各位，我想找一位叫林远道的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当年出意外死掉了。他死之后，我连着发烧烧了一个月，也没来得及找到他的尸体。等我清醒了，我爸妈跟我说他已经被安顿好了。现在想来，可能是在骗我吧。各位如果看见他的话，帮我带个信儿，就说我很想他，要是可以的话，请他来梦里看看我。谢谢各位。 倒完了酒，他跪了下去，对着这些孤坟毕恭毕敬地磕了个头。酒香消散在了空中，无影无踪，就像是他曾经的好友一般。啊，老公，你带着我跑什么呀？我被巫贤蝉抓着跑了起来，手中还拿着那只准备给小高引路的大公鸡。啊，你带我去哪儿啊？你不管小高了吗？把人扔在墓园里，多少有些不厚道。虽然我吃醋吃到就差加入醋都的户籍，但也不必把小高自己留在这么个地方吧。尽管这里非常的干净，可是小高终究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类，他还是会害怕的。 不用管，自会有人管。 我们躲在一丛小树的后面，看着小高迷茫地站起身来，左右地寻找着我们。巫贤蝉略一思索，开了道鬼门，从里面抓出几只鬼，厉声说道： 去吓唬吓唬那个人。 那几个鬼魂显然还在吃饭，手里还拿着盒饭，上面印着地府专属，是地府的公务人员。一只鬼恋恋不舍地把盒饭递给我。 哦，好的，明大人帮我拿着哦。 他一步三回头道，盯着他盒饭里的鸡腿子。 哦，别偷吃哦，求求了，不要偷吃啊。 剩下的人啊，也是无法抛掷把盒饭递给我们，点着鬼火向着小高走了过去。小高已经有些近视了，眯着眼睛看着这些走向自己的绿色火焰，躲也不知道躲，就站在原地，整个人好像都傻了。几只鬼走到他面前，现出了自己生前的死状来，叮嘱我不要吃鸡腿子的那个把头提在了手上，口中还塞着一个鸡腿。我有些无语， 喂，这是有多爱吃鸡腿啊？被砍头的时候还在吃鸡腿。 他们不紧不慢地靠近，小高终于察觉出了有些不对来，脸上露出了一个惊讶的表情，腿软的动不了，身后就是孤坟，身前是一堆鬼魂，进退两难，终于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说实话，小高这个哭多少有点演的成分在里面，他哭两声就要左右看一看，也不知道在找些什么，哭两声就要看看，整的这些鬼也没招了，这是往前走还是不往前走啊？判官大人也不喊停，再往前走就要被碰到了，不是吓唬这么简单了。真他妈钱难赚，屎难吃，鬼难做。巫贤蝉带着我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，最终下定决心一样，对着那帮探头探脑的鬼点了点头，他们又往前走了走，伸手去抓小高。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，我们身边掠过一阵风，随后小高面前出现了一道空间漩涡，将几个地府的工作人员吸了过去。我甚至听见鸡腿鬼大喊了一声： 我的鸡腿！ 小高立刻从地上站起，来不及擦去自己的眼泪，用手中的一根绳子捆住了那个漩涡。漩涡逐渐平静下来，化成了一个半透明看不清五官的人形。小高的声音哽咽着，系紧了绳子，咬牙切齿道： 抓到你了，你这个王八蛋。